五部电影的前1000名用户免费获赠1个月 VIP 会员，任意电影免费观看。受到购物聚会出行较多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东南三环、东南四环、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京沪高速、机场高速、中关村南大街、车公庄大街、西二环、长安街及沿线交通压力比较大，车辆可以绕行广渠路、通惠河北路、西大望路、西三环、阜成路、莲花池西路等道路通行。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我要一所大

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说听妈妈的话是第一次喜欢周杰伦，因为我有这首歌听懂他唱啥了，当然是真的听懂了，而且也很感人。是的，没有抑扬顿挫的唱腔，而且还加上一点玩世不恭，却神奇的道出了一条至理名言哈，就是要听妈妈的话。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小朋友正坐在妈妈的车上呢？有没有记住这句话呢？ 音乐快快车道。 这是来自 Miley Cyrus We Can Stop。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前些天看新闻说王源的十七获得了某颁奖典礼最佳年度歌曲奖，和他一起颁奖的还包括有戴荃的悟空啊，可以说各有特色了。我们都知道王俊凯之前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然后易烊千玺今年又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真有点迫不及待想看看王源长大以后的世界又是怎样的。 在我的面前要征服考验，也跨越极限，明天我自己挑选，未来的画面更绝对一点，把心跳声降到左耳能听见，试着拨动自己最后的防线，就让电流划破最长的黑夜。我能握紧勇气的瞬间，我最懂我的特别，渴望改变。

甜甜的嗓音哈、啊，而且满满的细节和具象，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青涩的恋爱的场景。当我们孤独地坐在车厢里，或者一个人像我这样坐直播间里，坐在办公室里，倍感疲惫的时候，听着这样的音乐，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把你带进一个甜蜜的场景里，让你的心情瞬间明亮起来。北京时间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其实不只是像这样的 SHE 所描述的这个触电这首歌里这样的一个暧昧的场景哈，在恋爱过程当中，对方爱不爱你呢？你的心也是能够感受到的。不爱你的人会一次次让你感到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心寒，而爱你的人心会很软，会让你一直觉得很暖。所以如果还没有碰到爱自己的人，就好好的享受单身吧，因为余生很长，千万不要将就。那和错的人在一起比单身还要可怕，所以只要是对的，迟到一点都没有关系，对吗？ 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晚下一人份的晚安，值得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份的戒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晚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份的戒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边听到的是来自阿斯和林宥嘉共同合作的《致姗姗来迟的你》，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喜欢你在台上和 很享受弹奏的 solo。 You are my rolling stone。 你身边有个 girl 不是我，身穿着迪奥，我怎么比得过？ 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不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 熟悉的歌曲了，就是来自张震岳的《自由》。稍早前的两首歌，我们分别听到的是 American Authors Pocket Full of Gold 以及阿令的1828。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张震岳这个流行摇滚创作歌手是一个写白话、唱口水歌的人啊，但可奇怪的就这么深入人心。这个外观看起来不太靠谱的歌手，写出的曲调非常的随意，但是很入耳。然后配合这种略显慵懒的音色，浪漫唱来却让人出乎意料的觉得，哎，很耐听。所以你看，如果有一些浪荡子的气质啊，这种浪漫里加一些率真，还有真实，那就真的是令人招架不住的男人魅力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想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恐有，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喊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 最 心规将我体谅，无人问我寂寞尽头何处去养伤，原来是我的心境高度变为偶像，谁前愿照耀着别人骤雨雨凉，唯留脾胃你被饭奉茶时残忍真相，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便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允许我都换来下去，互相祝福心软之债落者准我问何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但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微利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副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 最善于唱广东话歌曲的谢安琪有很多很多深入人心的代表作，刚才听到的就是代表作之一《钟无艳》。每个好女孩好像都在努力地爱着一个好男孩，但却依然觉得不懂爱情，但是最后就会像那句话说的，以前我只是听歌，但是遇到你之后我才听懂了歌词。不知道这样的成长是喜是悲呢，但是无论如何所有的坎坷你都跨过才能回首微笑，高兴属于自己的进步，对不对？来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国荣，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稍后九点节目继续。 我爱着我一双手，让他在长夜里渐渐冷透，反正他在许多时候都一无所有，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醉在脑后，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缠住心头，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可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把心情弹得那样赤裸，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我也不想你真人爱过，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我把心情弹得那样赤裸，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我也不想要你真人爱，是一束全都醉在脑后，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缠住心头，全世界我只想你来我，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

播放的背景音乐的歌曲哈，来自 Ed Sheeran Thinking Out Loud。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啊。大家都知道第38届全英音乐奖落幕了哈， Justin Timberlake 作为是开场嘉宾惊艳亮相，而 Ed Sheeran 也是现场演唱了他的热单 Supermarket Flowers， 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全球最成功艺人奖，要恭喜他一下。同时要恭喜 Dua Lipa， 他也算是头一次登上全英的舞台，但是就四个舞台来回变换啊，阵势可以说是相当大了，而且还布景了一只非常少女心的火烈鸟在舞台上，跟歌词也算是衔接无误了。那就来听这首 Dua Lipa New Rose。 Talking in my sleep at night, making myself crazy, out of my mindWrote it down and read it out, hoping it would save me. Too many times. My love, he makes me feel like nobody else. But my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To 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Pushing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 way, no time.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 never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是 Dua Lipa New Rose。 说到这个全英奖啊，还有一个表演嘉宾不得不提，那就是 Rita Ora。

上周有一件事情不停地在朋友圈发酵哈，就是冯小刚家宴事件，舆论不断地升级。其实冯小刚可能真的是怀着一颗提携后辈的好心，但是陈道明的表现更加的令人钦佩。献上一曲张靓颖早期的作品《围城》，哎，顺便我们可以听听这首歌，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改编自哪里。 一句美酒正春，我在等你说的缘分，消磨一段段青春，离别的那年风声，吹皱了记忆中的我们，泛黄的照片是 张靓颖的《围城》，有没有听出来是不是和早先一部电影叫《少林寺》它的主题曲《牧羊曲》异曲同工呢？啊，可能是太久没有做节目了，我脑海里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在朋友圈发酵的事件啊，比如说啊，之前朴树演唱会现场，周迅化身狂热歌迷在那里不停跳舞这件事情，其实也在网上被热炒，非要说这两个是中国好前任。其实这两个人是在16年前拍摄高晓松的《那时花开》这部电影相识相恋的，后来虽然分手，但是至今仍然是挚友。所以说最好的爱情未必一定要在一起哈。而且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一些他们相处的细节，比如说高晓松就透露过说拍电影的时候呢，两个人整天腻在一起，说开工也不分开。后来摄影师急了哈，说周迅在这个车里睡觉，朴树就在车门口守着不让别人打扰他。而且有一次深夜2-3点钟，两个人打开冰箱说孤独是三角形的，还打电话把高晓松叫过来探讨这样的一个结论哈，真的是非常的认真而且非常的可爱。你说这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就不能好好的呢？ 树的好好的，其实2003年，朴树和周迅还有合拍了歌曲《我爱你再见》的 MV， 那样的唯美和浪漫在华语歌坛也实在是很少见哈。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也真的是应了周迅的性格哈，敢来就敢爱。我们来听潘晨。 请都把我都打开，闪亮的光全在转，看见天空勾引我的脚踝。造出影子的覆盖，迎接阳光的地带，提到阻碍相信爱因斯坦。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相信很多人春节期间也去看了那个《唐人街探案二》啊，口碑非常好。这个导演在影片当中选择了 Taylor Swift 的歌曲作为贯穿全片的背景音乐。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他的新歌 Taylor Swift 的《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little games.Don't like your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行前恭候，二楼前座那个小房间，日夜排练，我们听着唱片，唱片来自那张片，好像摇滚万岁，何处拆下天，都在石林边缘。我们都想离开这边，追寻另一边，庙里孩子搬到台北求学，水手之子冲跨几经心一路校园，和高雄学弟那是看不顺眼。我们曾走过无数地方和无尽岁月，大家就会有无法遗忘的光辉时间。那年我们都说出了眼前，这一门通向了姻缘，这一门外我们都愿意的飞，自由的登场是那个三月，自强隧道漫长的像永远，椰林大道吹风浸染绿石的家园，头也不会低，越来越长越远。外墙松光越出可本是那么新鲜，从回民街再飞到街下街，多遥远，一离开台北却又想念台北。我们曾走过不是地方和无尽岁月，大家交换有无法遗忘的光辉时间，不明高地到两桥的失眠，一路铺满汗水泪水，这一门外我们用尽全力飞，管它有多遥远。

个世界让你失望，好证明我们不平凡，容许自己有点迷惘，非常正常。难题和难都没有标准答案才好玩，出路没出来大人就是些张扬，更沮丧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战场边闯边想，要不是不满现状，谁还会想象天堂？要不是迷失方向，今天还待在老地方，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静地对他说一声嗨，疗伤慢慢来，首先对痛苦说声拜比较快，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不管能不能指望该不该，我还可以更坏， 哎呦 Y'all ready to move? Come on Move Bring it Hey Let's go Move Hey Move These are the drop Let's go 有梦就去冲，让我轻轻冲才能真的成功， 光荣不是虚荣， 放下你的动作，我们一起跳动， 有梦就去冲， 这是我的生命，我要自己掌握， 希望继续等候， 等我一起出发，世界再听再看， 敌人胜过握紧拳头，斗志燃烧满满在我左边胸口，汗水随着我的脸庞滴落，当下就往前找寻自己向往的光，都不要再听说不能太懦弱，不要太放松， 这是我们的梦， 胜利不一定是唯一的成功，但我站上我的胜利，自然全力的冲直冲， 全场焦点围绕着我，让我们化身为勇士，发出浩荡的 吼，双手举高一起迎接感动，挺起胸抬起头，战胜世界的巅峰， Come on， 有梦就去冲，让我轻轻冲才能真的成功， 光荣不是虚荣， 放下你的动作，我们一起跳动， 有梦就去冲， 这是我的生命，我要自己掌握， 希望继续等候， 等我一起激发，世界再听再看， 枪声凌空，时间倒数中，用尽全力全力以赴战到最后，不管对手 手夺上夺冠堕落，欢呼加油这位女友，来自场内观众不能再冷漠，回笑点点头，大声唱一句，这是我们的梦，胜利不一定是唯一的成功，但我站上我的胜利，只管全力以赴去冲，全场焦点围绕着我，让我们化身为流星，把出跑到那后方，双手举高一起迎接感动，举起手抬起头，站上世界的巅峰， come on，就去冲，让我尽心冲，才能真的成功，光荣不是虚荣，放下你的动作，我们一起跳动，有梦就去冲，这是我的生命，我要自己掌握，希望继续等候，跟我一起进发，世界再停再看，有梦就 又是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英文歌改编的中文歌，来自潘玮柏快乐英雄。稍早前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林宥嘉的热血无赖以及牛奶咖啡燃烧吧小宇宙，啊，都是正能量满满的歌曲哈，也希望能够给你带去能量，打起精神好好开车，注意安全哦。 音乐快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没错，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继续来听歌，莫文蔚的情歌风格是在声音的飘忽和流离中能感受到一丝情绪的闪躲的。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来到了9:55，该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的歌》，来自王力宏。我们下周见喽。 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一